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伏枯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听听塔耳朵节目的主持人小群。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有关母亲母爱的书，叫《挚爱之书》。这是一本绘本，描绘了一个妈妈满怀欣喜地迎来自己的孩子，陪他慢慢长大，孩子步入了成年，而妈妈却日渐衰老，直到从这个世界消失的故事。下面我将为您朗读这个虽然很短却非常感人的小故事。挚爱之书。你终于来了，我一直在等你，我的宝宝，我的孩子，我的小宝贝，现在你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我爱你。你知道吗，我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对你说，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对你讲，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一切，我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你，从开头到结尾，这很重要。你知道吗，我的宝宝，我的孩子，我的小宝贝，那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有点复杂，不过其实它很简单。那是一个故事，一个很棒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你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故事，它有点特别，不过一切就这样发生了，这是我们的故事，我把它讲给你听，它就属于你了，永远属于你，我的宝宝，我的孩子，我的小宝贝。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大卫·威斯纳，是由范小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1999年6月29日。1999年6月29日，让我想想，你那时候出生了吗？那时候小群姐姐在做些什么呢？这可真难想起来。不过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从1999年的5月11日开始的。这一天，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在一个叫做霍霍库斯的地方，有个叫做霍利埃文斯的女孩，她经过了好几个月周密的研究计划，终于在5月11日这天把她的蔬菜苗发射升空了。这是她的科学实验，他把好多的蔬菜苗绑在氢气球下面的盒子里面，然后放上给他们浇水的东西，然后给他们弄上土，就这样，这些小小的种子跟着氢气球一起飞上了天空。5月18日，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小科学家霍利在他的班里对全班同学讲了他的植物实验。 我想研究的是地球以外的太空环境对蔬菜生长的影响。我想我的这些蔬菜苗将会在天空中漂浮好几个星期，然后等气球没气儿了，它们就会落下来。 全班同学都吃惊地说不出话来。那么这些气球会带着这些蔬菜苗飘到哪儿去呢？过了一个多月，在1999年的6月29日这一天，这天太阳刚刚升起来，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地方，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市，有个叫做罗伯特·伯纳比的人，正在爬山，爬落基山脉。突然他看到了一个让他想象不到的景象。 哦天哪，天上飘来的是萝卜吗？ 只见天空中飘来了一些像飞船那么大的大萝卜。应该说它们只是长得像萝卜。这种蔬菜的名字其实叫做无茎，它们长得很像萝卜，有人管它叫大头菜，有人管它叫撇了。 总之这些像房子那么大的蔬菜就这样从天空中飘了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整个美国的上空飘满了蔬菜，而且都是像房子那么大的蔬菜。有的地方飘满了卷心菜，有的地方飘满了黄瓜，有的地方飘满了黄地豆，有的地方飘满了朝鲜蓟，有的地方 摩天大楼的顶上飞过一群欧洲萝卜。哦天哪，这些蔬菜就像飞船一样，从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上空飘过，然后慢慢地落下来，落在城市里。霍利·埃文斯家的后院里落下来了一颗巨大的西兰花，这颗西兰花比他们家的房子还要大。树上的松鼠吓得张大了嘴，他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西兰花。霍利和他的爸爸妈妈和他所有的邻居们当然也没见过。霍利和爸爸像爬树一样爬到了西兰花上。 哦，瞧爸爸，这个西兰花简直太大了。 哦，是啊，我想我们全家人吃一年也吃不完它。 这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叫做托尼·克雷默的人从他的谷仓里跑出来，他大声地欢呼着。 哦，天哪，瞧，我家的农场上有一颗比房子还要大的卷心菜，这一下我可以在蔬菜博览会上拿第一名了，没有人会比我种出更大的卷心菜来。 这颗卷心菜真的太大了，一群野兔从土洞里钻出来。哦，我想就是他们一起吃，肯定也吃不下这么大的卷心菜。这天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整个美国天空中飘的蔬菜都已经安全地落在了地面上。绵羊们爬上了巨大的豆角，它们伸出舌头舔着豆角。他们抬着头看着天空上继续落下来的豆角，他们恐怕从来不会想象到豆角能长成比公共汽车还要长的样子。哦，不，我想我说错了，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已经落到了地面上。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森林旁边，天空上还飘着一些红色的彩椒，也许是因为它们中间是空的，充满了空气。我想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些红色的彩椒还没有从天空中落下来，它们肯定需要一点帮助。于是人们找来了长长的绳子，拴住了彩椒的瓣儿，然后一起使劲地向下拉。 嘿，伙计们使劲儿啊， 嘿呦嘿呦嘿呦，几十个人一起努力，才把那些飘在空中的彩椒拉到了地面上。电视新闻连续24个小时都在滚动播报天空中降落蔬菜的事情。加利福尼亚州铺上了菜花地毯，格林威治盖上了菠菜被子，而阿什特比拉整个地方都被芝麻菜给埋了起来。其实小群姐姐说的这些地方自己也没有去过，不过我想也能想出来，如果整个城市里街道上房顶上院子里都落满了蔬菜，那肯定是像童话一样神奇的事情。女孩霍利有点懵了。 可是我当初放到天空当中的蔬菜苗里没有芝麻菜呀。哦天哪，这些蔬菜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不管这些蔬菜是从哪儿来的，反正卖蔬菜的生意一下子变成了赚钱的生意。比如皮里奥亚市的豌豆顺着密西西比河一直流啊流啊，流到了莫比尔市， 于是莫比尔市就用更大的茄子去换皮奥里亚市的豌豆，这样两个城市的人都能吃到豌豆和茄子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因为天上飘下了太多像房子那么大的南瓜，人们干脆把南瓜的肚子里挖空了，装上门和窗户，做成了南瓜房子。在福蒙特州，因为地上到处都是比房子还大的牛油果，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吃什么的问题了。工人们拿着长锯，把牛油果一片一片地锯下来，一个牛油果恐怕就够一家人吃上好几个月的了。哦，你一定知道著名的城市纽约。纽约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叫做无精甘蓝。那是因为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巨大的无精甘蓝，它们长得像一堆大萝卜，人们把它装在好大好大的卡车上，拉着从城市的街道中走过。哎，芝麻菜、茄子、牛油果、无精甘蓝，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蔬菜都从天上飘落下来，这让女孩霍莉感到很意外。她坐在一棵西兰花上，拿着报纸，心里在想她的蔬菜计划。 我开始还以为天上掉下来的蔬菜都是我种的，可现在看来，它们并不是我种的。我用气球带上天的蔬菜苗里根本没有芝麻菜，没有茄子，没有牛油果，也没有无精甘蓝。这些蔬菜不是我的实验成果。啊，可是我很想知道我的蔬菜苗去哪儿了。落到我家的西兰花又是谁种出来的呢？ 小朋友，故事讲到这儿，你一定跟小群姐姐一样好奇，这些蔬菜，这些巨大的蔬菜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啊，我要带着你从地面向天空来看，越过云彩，越过大气层，一直到地球的更高处，电离层。哦，反正这里是太空里面。在6月29日，有一艘来自外星的星际巡洋舰飞船北风之翼号，正在一颗蓝色的小行星上方飞呀飞呀。这颗蓝色的小行星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地球是这艘外星飞船访问的第6颗行星。飞船上的外星人们正在通过望远镜来观察地球。就在这个时候，外星飞船的厨房里，负责炸蔬菜的厨师助手一不小心，把所有的蔬菜都顺着下水道冲到了太空里。接着外星人船员们就看到他们带的蔬菜慢慢悠悠慢慢悠悠朝着地球飘落下去了。 这下可糟了，我们的晚餐该到哪儿去找呢？ 不过别担心，很快他们就看到有好多小小的气球带着一堆刚刚长出来的蔬菜苗，向着他们的飞船飘过来了。有胡萝卜、西兰花，还有黄瓜。 这是什么东西？不过这些蔬菜实在是太小了。我想，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怎么把这些普通的蔬菜变成巨大的蔬菜。 好了，故事讲到这儿，也许你会明白了。小女孩霍莉做实验用的蔬菜苗，